些事儿哈。 生气之后你做过哪些不理智的事情？ 就是有没有不理智过？有没有特生气干的这事儿自己瞬间就后悔了的？ 没错，后来想想实在是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干呢？ 没错啊，我们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哈。之前我们聊过类似就这种什么样的道歉你不接受，反正当时就大家能回想起来自己有一些这个挺生气的时刻哈。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聊别人好不好？其实也算是给自己提个醒，有个警戒。现在想一想，回头有些事情还是挺好笑的。 这叫吾日三省吾身， 就是脾气那么大呢。当时啊，聊一聊自己冲动的时刻，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叫做《冲动》。 说不出，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 受冲动哈。有时候这头脑一热一冲动，就会干出点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比如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啊，确实这个脾气比较大，风风火火，毕竟十几岁的年纪啊，当时这个特别生气，不理智拿手机，就是。你知道，就是 你想摔它，但是你又知道这东西 很贵， 很贵，修不起啊。哎、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只能做事， 嗯 啊，要摔它，甩一甩，就、一甩，结果呢，有些时候手滑呀， 除了护手霜了，是不是？ 真飞出去了， 那怎么办呀？ 飞出去那一瞬间就后悔了，结果还正好砸到我对面电脑屏幕上， 火， 什么生什么气呀、啊？ 这个一尸两命算吗？ 马上就不生气了。 哎，这个是瞬间会后悔。 没错。然后你知道大学生那会儿视电脑如命啊。 对。 你所有的学习工作 一周之内啥也干不了。 都在上面。 嗯、 你这一个屏幕碎了以后你得去修、 嗯、 啊，不然你就看着它在那儿花着，每天心里特别的难受。 不行、嗯。 哎呦，给我痛苦了好几天、嗯。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生气了，然后充满了悔意。啊，对于这个甚至还有一丝落泪的心情， 这挺好、 啊，泪落心田，泪落辛苦啊、然后在之后跟你家里赶紧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把电脑给屏幕给砸坏了。 那时候还得向家里讨钱 啊，那可玩嘛、嗯！哎，不过幸好买的当时品牌机，然后他售后服务还挺好的， 嗯、 他当时就直接给换了一个新的。 哟， 哎，这个好事儿。在之后因为什么生气，完全不记得了。 啊、下次不要这么冲动， 那可玩嘛、啊！ 生气的时候把这些贵重物品离自己远远的啊， 就是啊， 你摔张纸、摔支笔都行。 哎，有些时候自己这个脾气说来就来，你猜不透，你知道吧？ 嗯， 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叮当，这首歌叫做《猜不透》。 猜不透。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猜不透，相处会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 我宁愿对你走。 这感觉谁对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首低潮期， 嗯，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陷入这样的一个不冷静的低潮期，生活当中总会有太多的压力，让我们的情绪会有一点小波动了， 嗯， 这个时候做出来一些事情会显得有一些不太理智。当然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有一些是生气，有一些时候可能也是兴奋过头哈、 哦、 开心过头，乐极生悲的，好比说雪孩子这边啊、 嗯、 当时跟邻居叔叔闹着玩，小时候了哈、 嗯、 啊一拳把玻璃门的玻璃给打碎了，手上留了道疤、哦， 缝针了永久的印记。 嗯， 咱们俩认不认识？你是哪年的？ 你是怎么着？有一个邻居是吧？ 一样的朋友啊。这个当时跟一个也不知道是跟叔叔还是跟谁玩啊。然后这个当时有一个门， 嗯 啊，来弹簧的，来回那种抖动的啊，他非常的开心，弹簧门推出去，马上就能弹回来嘛。上面有一块玻璃啊，一拳就给打碎了。啊，那个小朋友，我眼睁睁的看着他的血哗从胳膊上就流下来了，然后紧急就就医了。 嗯， 小孩一开心了以后，他可能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危险程度估量不足， 没错。 那会儿就显得特别的不理智啊。雪孩子，这个请留下你的真实姓名啊，悄悄话，然后或者你哪年生的， 看看 咱 是不是 当年的好朋友，走散了，结果电波当中相遇了哈。好， 这边也看到红果的留言，他可能就不像雪孩子那样哈， 嗯， 他就所谓的不理智，最多就是不吃饭，嗯，冷战。下班待在办公室，晚些回家。哎，他说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就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呀，我就根本压根不会。不会生气， 现在 不会做冲动的事情， 可不是吗？干饭人干饭魂，人是铁饭人干，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再怎么着，我都不会亏了自己的胃的。 没错， 哎，这个还是挺，现在是非常理智的一个做法哈。 嗯， 然后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 嗯， 这边也提到了说，我仔细想了想，还真没有太生气，以至于做不理智的事情啊，顶多不说话吧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理智不理智的事儿，还是要分对象， 嗯， 要分环境， 嗯，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冷战，我觉得在一定情境下也并不一定会是特别理智的一个做法，对吧？ 嗯， 有的时候可能一句话就抹过去了， 对。 那您咱冷战一下就耽误好几天的时间， 或者试着沟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急脾气，你越是冷战， 嗯， 他越觉得我哪儿得罪你了，我越是想想， 就是， 我想不明白，我不高兴。 一晚上呼哧带喘的，你就看着他跟那儿挺难受的。 你说两个人沟通多好呢，一句话说不定就解开了心结。 就是，尤其是这话对男生说啊， 嗯， 赶紧就跟人哄一哄， 嗯， 这事儿没准很快能过去哈。来自于弦子的一首歌曲《天空之外》。 谁还在听着天气台，你脸上阴晴谁能明白，雨已经停了，树还在左右来回摇摆，谁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说向往大海，谁翅膀没张开，却坠得很无奈，只能留下来，等到四季轮转，候鸟回来，天空已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是疲惫，只往前飞。终于有一天，我们都明白还要相爱。回到那棵树上，脱下骄傲，放低姿态。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自由和爱情，哪一个会？

想要的照片相契合，最爱那本诗集，最后别忘记穿上帅气的鞋子，无论阴晴或雷雨出色，少了一点勇气也没关系呀，什么都别去想，就走走走走走走出走吧，不计划的漫游，走走走走走走出走吧，远离虚伪的瞳孔，走走走走走走出走吧， 浪漫出走，有时候出走也是很不理智的事情啊。身边当年就有小朋友因为跟自己家里人闹了一些矛盾，这个扬言要离家出走啊，带上了自己的随身听，背上了小书包、零食、什么磁带都装上，不知道以为他要去春游啊，背上小书包以后， 他带上小零钱是吧？ 小本嘛，临走之前还给我们打电话，咱们街心花园见啊。 没走多远，没拽回来了。 下楼以后，到了另外一个楼前面的小公园，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玩闹闹啊， 就忘记了。 天色渐晚之后，然后他第一个提出来，我先回家了啊， 忘记自己的计划。 真的是啊，其实还挺好玩的啊。这种冲动，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不理智，但是如果长大了以后，比如说我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要去消化，我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 对， 这个还挺理智的。 没错哈，对，来这边看看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生气之后做过哪些不太理智的事情。 哎，我觉得红果这个留言深得我心。 哎， 花钱，平时不舍得买的香水啊、口红啊，买买买，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哎， 我气起来，我清空我的购物车， 特别的好。哎，我有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不开心了以后，第一时间打开某宝，在上面逛一逛，还得看什么金币哪些省的钱多的，然后到时候再买，自己还得夸夸自己，我怎么省了这么多钱？瞬间心情就好了哈。来，蓝心雨，心如止水。 会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浸泡在时光深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沉默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白昼我都随便，像迷路的天鹅又是在睡眠，请你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会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华丽的红房间，完美的旧唱片，没必要听个遍，丢了弃的播放键，我情愿冒着险睡在他的身边，没耐心去分辨 够走多远， 穿过几条街就能找到关键，解开我的问题没什么悬念，转了几个弯还是回到原点，我该如何出现在你的面前。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如此迷幻的心如止水，估计心里边也是这只野兽不断 七上八下 嚎叫嗷啊，最后摁下来强制执行的心如止水，来自于蓝心雨的一首歌曲。在这边我们要先听一段声音，一首歌来自于 Drake 跟 Future 的合作，曾经也是拿过美榜的冠军位置， Life is good。 我们只听一小段，当中会提到一个最近很多人都会提及的名字哈。 Working on a weekend like usual, way off in the deep end like usual. Swear they passed us, they doing too much. Haven't done my taxes, I'm too turned up. Virgil got a paddock on my wrist going nuts. Caught me slipping once, okay, so what? Virgil got a paddock on my wrist， 提的就是 Virgil Abloh 这样的一位设计师。这 Drake 的歌里面唱到的就是他设计了一款，我们会提及一些品牌，但是就不是做广告哈，只是歌词里面的一个陈述，做了一块百达翡丽的表，然后放到了我的手腕上。除了 Drake， 很多在说唱音乐的一些欧美艺人都会提到这个名字 Virgil，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代表，是一个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而这样的一个设计师 Virgil 在周日的时候离世了，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而他的整个设计的影响力，从音乐啊到很多这些年轻人身上都有着很强的映射的一个影子。先提到他自己自创的一个品牌叫做 Off-White，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尤其是年轻人。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Louis Vuitton LV 的男装的总监，对。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光芒加深的话，这一次的离世确实震撼了很多人，因为确太突如其来了，因为他之前都在隐瞒病情。这一次他离世的原因是因为心血管的肉瘤，抗争了2年的时间哈。这个设计师大家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就说一下一个设计师他到底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哈。就是首先作为 LV 的一个设计师以及 Off-White， 我们见过很多他的联名产品，是会跟一些年轻人的消费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您玩手办 Mighty Jacks，当中有 Off-White 这样的一个人偶手办，以及我们平时穿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耐克啊之类的，有很多的联名。还有其他的这种太多的从音乐上面的一些设计我们就不提了，因为实在是充斥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无法发觉，已经渗透到很多年轻时尚潮人的身边了。他做的我觉得这个最厉害的一点是把一个高高在上曾经甚至让人觉得老气横秋的品牌拉得接地气儿。如果提到一些 designer brands， 就这些设计师品牌，或者说咱们说的大牌奢侈品，我记得也可能在2010年以前那会儿还有接地气儿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女孩特别爱背那种买菜包，就是什么 Neverfull 那一个系列的产品线， 对， 还 OK。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在2010年以后，从贝壳包开始火起来了，基本上这些东西显得过分高大上，如果年轻人背的话或者衣服穿在身上都会显得老气，更别说男装这一个品牌了。对，然后直到 这个 Virgil 加入了以后，从2018年往后，我们见到了首先 Off-White 它一些联名的产生，另外就是有一些男装开始有时尚的设计了。我们现在会见到有很多一些就是联名可爱的一些贴图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些那种就跟涂鸦似的，好像喷上去的一些字儿， 是 荧光色的。后来我们会在很多起码 LV 这一个品牌的身上见到，我觉得这都是归功于这个 Virgil 它慢慢的一些加入， 比较年轻态， 年轻的元素加入，对，没错。再之后呢，就是他其实也算是白手起家，本来学的是建筑工程，但是他却走上了时尚设计的道路。而且他除了玩设计，他还有很多就业余时间去当 DJ 去，所以跟一些音乐人有着很多的接触，愿意为年轻人进行一些设计，吸取他们的一些理念，所以在说唱音乐这一个领域会有很多人都愿意向他来进行一个致敬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更多的年轻态进入到我们的身边，把一些高高在上大的品牌拉到一个更低的水平线。我们虽然它的 Off-White 产品也会比较贵了，但是起码不及像那种几万块钱之类的哈，遥不可及。这样的一位人，英年早逝，确实很多人都在进行一个怀念。音乐跟设计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有很多，除了我们现在提到的 Virgil， 我们听到一些说唱歌手的提及，还有另外一位曾经在我上中学那一会儿特别的火，有一个品牌叫做 Bape，然后当中很多的联名设计款都是一位叫做 Pharrell Williams 的音乐人， 那我们就更熟了， 跟日本那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村上龙之类的有着很多很棒的设计。只不过这都已经成为过往了，如果当年您追过 Bape 的话也许还有印象。但是如果纯听音乐，这位音乐人也很棒，给我们带来最熟悉的就是小黄人的主题曲了 Happy。 Yeah. Well, give me all you got, and don't 一出现，这边就 bello bello 各种声音就出来了哈banana 啊， 心情就明亮起来了。 没错哈、啊、好，这个更开心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在一个比较让人觉得有一些沉重的消息过后哈、我们也是把各位的心情再一次的调亮。今天来跟各位共同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生气之后做过哪些不理智的事情。 调暗了。 其实还挺好玩的，看大家留言、 没错，我这边看到一个留言、我觉得当妈妈的一定有相同的感受和经验。 对， 说有一次状态不太好，自己带玩，自己带娃哈、他又不听话，一生气把他放床上，就看他躺在那儿哭不理他，结果不到一分钟听不下去了，赶紧又抱起来，还挺后悔的，觉得自己特别不理智，小小的玩招谁惹谁了呢？可能我自己的愿望没有达成，他就只会哭啊，他也不会自己去实现。 对，还能站起来跟你说你这样就不好了，妈妈 站起来教育你一通， 不太可能哈。哎，确实是，那我们的情绪难免有些时候会这个波及到蔓延到孩子的身上。 你说太累了，可能确实会有种脑充血的感觉，突然不知道该自己该干嘛了。 哎，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及时的自己还反省一下，这绝对是好的家长。 一分钟算是短的， 没错哈。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你提娃娃都来了、我检讨、我没忍住，我打了娃， 嗨 太可气了，哎呦，就父母也是真不容易，所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那是一样，那是一定的， 对、 肯定是到了一定什么样的岁数以后会突然顿悟，说父母当年有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个当年都觉得自己特有理，父母说的全都不对，哎，再之后你 自己当爹妈才觉得，嚯、小时候我有多淘气， 这真是再看孩子你怎么讲道理都讲不通的时候，我告诉你，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冲动， 手痒、我快控制不住我的手了。 如果能重来，我还是当李白吧，啊，喝喝酒养什么娃呀，真是。来，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曲《李白》。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上我还能写些诗来澎湃，逗逗你干。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这种吉他 solo 越来越少，哎，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哈。 嗯， 好，回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喜欢李荣浩的跟唱完成，我们就看留言吧。 嗯， 这样看见一位哈，来子琪说，我做过不理智的事情呢，就是骂过经销商，做事不走脑子啊，跟他们强调过的事儿还犯，想想有点冲动了，于是就帮他们申请了点政策，让他们用合规的方式来赚钱啊，不要老耍小聪明，破坏这个规则，哎，这就是很理智的人了。对，他说完了以后呢，就马上知道说能抓住他们的点，为什么屡教不改啊，对吧？人家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诉求啊，像是赚钱，对吧？ 就是会啊， 哎，用政策帮人家解决了问题，人家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你看这多棒哈。 对， 一提到要骂经销商，那绝对很厉害啊，是不是？是， 我也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绝对是我们潜在的客户啊。这个经销商赚钱啊，有些时候我觉得给他们一些广告的机会，放到我们这儿来，是不是啊？您是哪一家客户啊？戴姆勒呀，还是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别的留言哈。 我看到秋风秋雨可逗了，他说买购物，还有就扔东西 啊， 一边买一边扔。 哎，真是 还挺过瘾的， 一边买一边扔，扔完了再往回捡。 对、啊、 对，还有朋友这边说，我从公司当时就步行走回了家， 啊， 走了2万多步， 算自己 两个多小时。哎，这个通过身体的一个调节， 嗯， 对，之前就说为什么那些运动员这个心情总是特别的好，你没见说有谁不开心的。全都是因为在运动的时候人体内产生的这一些激素。 嗯，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走在路上吹吹风，更慢的一个节奏让自己想得更清楚，体力的消耗也会让你更积极的去应对生活当中所有的状况哈。 是， 来戴佩妮，佩妮带来一首歌曲就是你，吉他带来更加阳光明媚的音色，我们也稍作休息，这首歌过后呢进一段广告，一会儿马上回来。 视线却偏偏只和你有交集，倘若说是个巧合，那勉强也还可以，怎么会转个弯又看到你，是谁的声音我想要偷听，看看你弹的气氛里弥漫着孩子气，1、2、3我睁开眼就是你，是什么定律，是什么原理，执着的发生，欣赏你的吸引力，1、2、3我睁开眼就是你，

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呀。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一首特别的人，这首歌能一下让我想起两首歌，开头起范儿的那一下特别像一首，一会儿我们来放哈，另外一个就是郭顶，具体怎么个像法咱一会儿再说哈。12:05，开启的是正午有星光，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生气的时候有过哪些不理智的行为哈。来看一看各位留言。 我看到一条留言，我觉得很多女生都非常的感同身受，尤其是女生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跟那个特别的人说两个字，分手。 男生太有感触了 啊！真的吗？你没有感触？ 真的是啊， 就是把分手当吃饭一样说 啊，是挂在嘴上，让男朋友傻的话，就是每一次都特当真。为什么？ 为什么？ 不至于吧？ 然后我们再哄一哄你吧， 不要分手啊！然后你发现这会儿其实你再怎么哄，一点用都不带有的， 就是至少很难，就是至少你得哄三次以上。 对对，这个要真分，他也就分了啊。有些时候就在挂在嘴上说一说的时候，无非就是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 对，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很粗暴的方式就分手吧。 对，没错。太痛苦了、 其实明明可以好好沟通哈， 好好说话， 是 大不了您冷战都行啊，听我说啊。哎，然后还有这边朋友提到说，我要吐槽一个队友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很生气，之后就把我锁在门外了。 什么 这事儿我记他一辈子，这来自于想改名 锁在门 外，所以他的队友是 哦 是 表哥是吗、 表哥对，表哥可以啊，还干过这种事儿呢、 赶紧道歉， 那可不是人家没跟你说分手啊。 如果是我这辈子不能原谅的。 哎，对对对，还有朋友这边提到说，哎呦，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美女，说话特别的温柔，然后我就跟她聊她生气的时候，这个有人会当真不？然后她说、 太温柔了， 对，她妈，她说她妈都不带搭理他的，如果他表达出来生气啊，说的时候可委屈了，但是听着就特想笑，可能就是人太温柔了，有些时候你真发起脾气来，你生起气来，别人都觉得这是事儿吗？或者你的发脾气的方式太过理智了，就是哭流两滴眼泪，别人也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是不 是？但 是 我们怎么觉得有点装？ 哎，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要不然就没有气急，遇到让自己气急的事情，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过激的表现。 哎，这个不过有一些人他也许是性格使然，对吧？他最大的这个叫不理智的行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冷战，要不然就摔个碗摔个盘子，是不是？刚才谁提到的？ 还有人说我舍不得摔碗，有的人说我爱摔碗，有的人说我连碗都舍不得摔，我就摔个靠枕。 摔个靠，哎，摔靠枕这事儿特别好， 摔 没错。摔碗吧，我觉得舍不得摔的那些，那就是自己实在是买的太贵了，都是花心思的，拿起来的那一刻心里边就特别的难过啊，就赶紧给放下了哈。好，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留言。 有看到及时来道歉的大表哥， 哎，对， 行吧，向改明同学，下回你把我锁外边。 干嘛下回啊？今儿吧。 择日不如撞日。 对，看今天这个日子就不错。 我看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来，听到了一首歌曲，起范那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方大同很像哈？这首歌。一会儿再回头听听那首歌，那首歌叫特别的人，对吧？这首歌叫做 No Worries， OK，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请放平心态哈。来自于 Simon Webb， 就这首歌火，这是曾经 Blue 四人男团当中的一位，就是这个非洲裔的那位哥们儿自己单飞之后的首支单曲。 Back

有着温暖的错觉，但都怪一条街，你也是缘、哦、爱恋情节成黑夜，将你收敛的推卸，我突然才发现 你没说再见。 我以为爱应该可解决，原来是我片面的瞬间、oh yeah、看着心一点一点瓦解、oh、掉落你一遍又一遍不屑，说抱歉让全球搁浅，不是说好的一起闯这世界，不是说好的这份爱不凋谢，不是说好的要对彼此感谢，但你甚至不说抱歉，只有我 是突然想到郭顶这首歌， 嗯， 不是说好的吗？这是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当年电视台不是电视台广播电台热播的还是那谁呢？还陶喆 Angel 呢哈，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郭顶这首歌，它整个给你拉起来的一种画面感、氛围感，包括声场是非常强的。这首歌跟哎呦，这首歌跟这个特别的人、嗯，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聆听，因为后边它有着更复杂的一些编曲跟配器，最重要的是它制作的时候明显往后垫的那一个，提琴的弦乐是很有这种烘托的感觉的，然后瞬间就好像在用交响乐在给你讲故事。当然这边的配器会更丰富那一些，然后这个方大同那边更简洁，主要就是钢琴再加上提琴，这边是提琴加吉他再加上琴啊，全的钢琴全都放在一起去。你可以听，主要是就是提琴，它会有一种让你在看什么007或者听007的配乐的感觉，它有一种非常不太和谐的音调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带着点小诡异的氛围，往往都是用在这一个特别的人或者跟你说好的要一辈子走下去结果最后没有出现的人的那一种给你带来的伤害和焦虑哈。这两首歌分别看了一下编曲，方大同那边更厉害，找的叫 Benjamin Wright、曾经给四几年的生人了，曾经给 Aretha Franklin 就这样的大师来进行过一些这个编曲跟创作。再之后他的工作一直延续到 Justin Timberlake 2020 Experience 那一张专辑当中 Mirrors 什么一些歌曲全都是由他来去进行编曲或者监制来指导的。而这一次方大同也是多少年前的歌了、请到了他，所以音乐他还是有比较厚重的一些底蕴感的。方大同这边不是方大同，郭顶这边更厉害，自己跟朋友王志祥一块的合作，那也是一位大师，很年轻，86年还是几年的人、一起做的音乐也有很不错的尝试。我建议这几首歌放在一起平行收听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一聊到这些我有点不太理智、 没有、因为刚才你说到有个很诡异的声音，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很诡异的留言 来自我们左撇子思思的，他说生气之后做过哪些不理智的事情呢？怕自己的长头发夸剪成了光头， 嚯， 厉不厉害？ 这头发还是长得快， 还不是个男生，男生剃光头我们都会觉得你遇到什么刺激？对，女生 剃光头是不是有一点过了？ 气急了， 你可能那段时间头皮。 关键为什么对自己下手这么狠啊？ 女生好像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分手什么重新开启一段新生活的时候都愿意剪个头发， 会剪短发。 对， 我一剪短我的发是那种， 没错、我没见过真剃头 很少 有点生气哈、 所以他说自己就不理智了吧， 惩罚自己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头发还是挺长的啊。左撇子思思，是不是就是这个明年打算跟这个浩洋一块 好像是他 是吧， 我还记得 明年头发别剃啊。好，这边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简弘亦，认识 为爱情都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 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从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如果不是漫无目的的散步，我怎么会关心地走这条路？街角右边的小摊飘来回忆序幕。现在你是不是有了好归宿？我看着你渐渐走来的脚步，牵手甜蜜的讽刺，我不堪入目。我们也曾不管不顾，不屑世俗，为爱情赌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痛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心的走这条路，曾经为杯奶茶排队到双脚麻木。现在你是不是有了好归宿？我看着你渐渐走来的脚步，牵手甜蜜的讽刺，我不堪入目。我们也曾不管不顾，不屑世俗，爱情赌上了全部。固执的盲目，把自己放逐，却换来你一句认输。我何必再强颜欢笑，成全幸福，眼泪是爱过的包袱。痛铭心刻骨，遗憾才会甘心落幕。 简弘亦认输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 还首新歌呢， 可不是吗？我们来看到各位的一些留言，那些不理智的时候做过的事情，晨曦这个摔板我就直接给删了啊。 我看到这边大橘说了哈，一直以来在闺女儿心里我都是个温柔的妈妈，有一次没忍住跟闺女儿生气发脾气，大声批评了她。哟，她那小胖手啊揪着我的衣服哭着问我温柔的妈妈去哪儿了，当时哎呦心都碎了。 可不是吗？ 我觉得闺女儿太会了。 对，孩子你见过水冰月吗？你知道这妈妈也是会变身的啊，妈妈是美少女战士， 可变回来。 对，妈妈那您消灭别是我呀啊。还有这边这个小仙女儿提到了说，有一次出游的时候很生气，我就去了酒店下面的卡西诺啊。当然在一些地方这些营业都是非常合法的，在很多的国家跟城市，那些酒店下面就是有这样的让你去放手一搏的地方啊，然后结果大杀四方，化生气为动力，盆满钵满，还是运气好。 我刚想说，那要运气不好呢，你不得更生气啊？ 更生气了， 那没地儿去了得。 就是你如果不能在 casino 大杀四方，回房间对着另外特别的那个人大杀 四方。 对，然后这个还有朋友，刚才不是提到第一个小时候提到说什么一拳把玻璃不小心给弄碎了， 没错， 我们俩兑现了一下哈，发现说不是啊，咱不是那个从小的朋友啊，年龄方面我们也不乱胡揣测，我估计虽然咱们都20岁出头吧， 但是过相同经历的朋友， 哎，对，这边好比说可能有兑现， 只好空白是不是？ 来， 他说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从架子上踹下去了，我把他脑袋磕破了，他还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很对不起他哈，借此机会在广播里忏悔一下。这边就是来主动冒领的，我就应该不是他，但他说你小朋友踹的男生还是女生呀？我幼儿园的时候也这样被踹下来过。 就是啊，这 磕破的伤还在不在？ 这要真对上的话，就去你家大杀四方了。来，哗啦啦少年再见，跟过去那个不理智的自己也说一声再见哈。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看各位的留言，来自于焦麦琪。 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

雷洛心田少有的发挥失误啊。对， 他说周杰伦公主病啊 ，no 啊，这首叫对不起 ，nope。 对、嗯、这也证明说其实大家这个好久没有这整张专辑整张专辑的那么听了、嗯、我觉得当年在听范特西这张专辑的时候，那真的是每一首歌连着什么听下来，专辑来回翻来覆去的听、嗯、而不是只找那么一两首歌，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收听方式好像是通过 CD 或者 Walkman、 嗯、 然后他只能从头到尾的听，没有别的选择， 对你倒的话、嗯、就也可以 你换磁带， 但是费劲 换碟、 啊、没错哈、啊、然后这个现在数字化音乐了以后就会导致这样的、 嗯、 前段时间 Adele发完新专辑之后还跟大家在聊这个事儿， 嗯， 他在一些音乐平台是取消了随机播放的功能，这张专辑就是 Spotify 声破天那个平台，你点开 30 从头 必须从顺序一二三四五这么着听 啊， 你想跳不行， 我当中听一半我不想，我对我只想听一分钟然后我就跳二 sorry no 哎，所以就你听完一想听三不可以、 uh-huh. 这就是这个他们之间达成的一次协议，有很多人都在反对说我你还剥夺我切换切歌自由， 是、 啊、 我就想听第十首，我还得把前面九首全部的都听完， 对，然后 Adele 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特别用心制作的一张专辑，之间相互的勾连其实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这么听啊、 嗯、 说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单曲发专辑的时代，每人可能发个十首单曲凑这么一张专辑出来、 嗯、 很少有像我们这么用心的了，希望大家认真听完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对、 嗯、 但是确实如果强摁着头这么着听的话，一部分人能找回当时的这种习惯， 嗯， 也许能从专辑当中听出更多的信息，但是我起码还没听出来哈。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就劝退了， 没错， 我要得整理出那么长的时间单独来从头到尾听你这张专辑，好像我不太愿意， 就是啊、嗯、他们这个行为会不会显得不太理智好，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曾经那些生气不太理智的瞬间哈。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画一个安全的天空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别做朋友，可能也是当时因为爱的太深，最后伤得太重，是不是？嗯、那当然有人刚才也提到了说，说当自己不理智、生气的时候，会说一些伤人的话， 或者大打出手。 对，那一刻你相信说出来的确实会不理智，确实会非常的伤人啊、 嗯。 但是这都成为过去了。我相信大家最开始都提到说，哎，现在其实很多事都看淡了。 嗯、 那我们就看看过去嘛，哈。 过去，比如说天马行空这边说了哈，说以前生气之后做过不理智的事情，开口大骂。 哎、 然后之后心情就舒畅了， 真的是，大骂如果没有对象， 哎， 跑山上害汉或者呢，不会伤害到别人，可以、啊、 对，找空旷的地儿大骂， 他这个 发泄， 对这个挖掘的时候，在祖国的大地上做图画的时候啊， 嗯、 那会儿是不是声音挺大的？ 嗯， 在他的小这个关上门以后，那个小操作舱里边， 嗯， 你随意什么都听不见外边，你知道吧？啊，还有这边也有朋友提到说，生气的时候那、有时候挺多的， 嗯， 没做过啥不理智的事情吧？反正不管怎么着，我宗旨我不惩罚我自己，挺好、 哎、那很好、这边有惩罚别人的，比如用拖布杆把同学的头打出包了， 我的天， 拖布杆都断了，家长都来了，我也诚恳道歉了，后来我们俩成为好朋友了。 不打不相识 我刚想说这小时候那什么小发小都是这么认识的哈 啊，对 对， 年轻 不顺眼， 年轻的时候都也容易看人不顺眼，控制不住情绪、下手没轻没重的、对吧，但是有这一次经验了以后呢，以后也就都明白了， 发现我们是同类啊， 都会劝孩子同类 就是你也爱打打出手，我也打，看来我们都是脾气暴躁的朋友、 我还没说你自己吓死然后就以后对于孩子教育的时候肯定也有相应的经验了，对不对、以后你控制自己情绪，别没事大打出手哈，真正伤着人家有个好歹的啊，你到最后后悔去吧哈。这蹲了好久了吧，是不是11月30号11月的最后一天， 这首歌来了， 该我们宠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还是要宠一下的， 对 来， It's magic, it's magic, 占领你的心 To your eyes, 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 眼中炽热的痕迹，长夜里找我迁徙。 还是要好好的过哈、 嗯、 不要那么多的不理智跟那么大的气性， 还是希望有更加健康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哎，没错， 我看到1080就说，哎呀，我气的时候我就去吃麻辣火锅， 嗯， 最重要要麻，要重辣，辣的泪眼泪汪汪，麻的嘴唇都厚了。 那这确实不太理智哈， 也是不太理智， 就是另眼看世界。然后这边提到说、年轻的时候两次因为不理智，一次骑车从石景山骑到了大兴，哇、 哦、 第二次怒走了20公里，20公里啊，体力真的不错哈。另外 算比较健康。 他厉害的是从一次骑车从石景山骑到了大兴。 嗯， 我想问您是怎么回来的？ 骑回来。 车是怎么回来的？心里想了想，不就一辆车吗？不要了，咱还是打车回去吧。实在不行叫个货拉拉，是不是？ 拖回去，对，连人带车的。 好了，开玩笑了。回顾一下过去这一个不太理智的自己。刚才刚在微博上看，有一个朋友发了这么一条信息，然后提到说，哎，每天再回头看昨天的自己，都觉得说我不太懂我自己了。 嗯， 可能那天太不理智或者怎样，是不是代表着我成长了、成熟了？我觉得应该是的， 没错。 每天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理智，越来越快乐哈。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你这个放了一首歌之后，大家送来的祝福，好像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期是吧？ 好像要过年了，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突然排队着？ 就是别这样啊，不太至于啊。咱们这个明天跟各位再见吧，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对，哦，对，几件事儿。第一，我是跟各位今儿晚上先见。 哦，对， 去带个班， 因为有